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高富真，今年23岁。我的梦想是30岁之前可以开一家滚石唱片主题的情怀餐馆。因为在有一次，在我的同学的带领下，我去了一家名字叫做滚石 KTV， 那是一家博物馆型的 KTV。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滚石的歌迷，滚石的粉丝。网络时代同时开始兴盛的时候，音乐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宣传工具。但是网络让音乐廉价了，让人可以免费下载并且享受音乐，所以音乐可以被无国界的欣赏。但它却像网络的宇宙一样，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媒介，让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说，我希望我可以开一家这样的餐馆，勾起那个时代人们对音乐的热情，可以让大家将这种情怀进行到底，这就是我的梦想。 Shook my hand, no was all he said. Take a load off Fanny, take a load for free. Take a load off Fanny, and you put the load right on. 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漫游嗨翻天， 北京时间晚上8:07，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今天略微有点臃肿。 我看弹幕其实有说今天主持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南北方的差异，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对，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直播间里现在有36度， 36度， 你穿这个 为了凹造型而已 的衬衫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还要在外面披上这个羊毛毛衣是为什么？ 是因为现在最近有一种新的搭法，就是用毛衣当做围巾，就是我还没围到脖子上，因为实在是受不了了，所以就搭了。 那其实正统的穿法是什么样？还要在脖子上面打结吗？ 就是它有很多种穿法，就是这也可以穿，就这样简单，最简单的是这样打结，还可以就是把它就是稍微再折一下，围成一个就是这样的围巾。我现在听着有点像袈裟，不知道为什么。 画风 就是 略清奇一些。 是春天可能穿个厚点的风衣，它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风格。 但是彤彤，你知道吗？11月15号可能我们还要按时供暖呢。到时候你也准备这样穿来直播间吗？ 我准备把我的今年的新款的羽绒服都穿到演播室。 你说的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主持人， 我就是一个 不能食言的， 我就是一个爱立 flag 但是不爱实现的人。 到时候一定要履行你的诺言，好不好？ 好、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82这个频率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对， 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当然在节目的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会把我们的音视频的回放呢会在这个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进行呈现，大家可以随时的进行收听收看。 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李兰玲和叶知秋，欢迎两位。 欢迎， 欢迎。大家好，我是漫游观察员李兰玲。 观察员 兰玲，观察员坐在这里。 观察员今天又来到了这个位置，但是我终于摆脱了跟男人来的这个魔咒，终于不跟刘明月来了。对，我带来了今那个，再介绍一下北斗企鹅新人声优啊，可爱的小姐姐叶知秋。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的叶知秋。这小秋真的是颜值特别特别的高， 对，颜值担当嘛。 然后今天在发微博预告的时候，然后我就看那个小秋的美图，就特别纠结到底选哪一张好。 那我选的就很快吗？ 不想选了， 等一下。 我发现兰陵的写真啊有一个特点， 就是侧脸， 就是很少有正面的。 对， 有一句话说的好，是扬长避短。 被你发现了我的秘密，就这个人只有侧脸才能看。 但是你知道有一个成语吗？叫做欲盖弥彰。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我先出去。 那你可以走啊，反正有小秋陪着我们了。哦，不要 不要欺负观察员了，真的。 每次来都要被欺负，张彤给我作证，对不对？ 我其实也想加入啊，我想加入其中一 的。再见吧。 可以现在封你作为漫游观察员二号。 好啊， 好啊， 三号， 我已经成三号了呀。 对，其实志恒是三号，你是四号， 我都排到四号了啊。排 你好啊， 元儿，要是领饭的话，都估计领不着，三个和尚打啊，吃水吃不着了，我都、啊。 没关系，你们的盒饭都有鸡腿。 好，谢谢 小美，谢谢， 谢谢小美。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什么呢？ 不是你们，你今天才是观察员，我是嘉宾， 我 啊，让我做一个合格的嘉宾，好不好？ 嗯，然后我看着 看着我， 这个是上个月我们就是10月10号，我们的一个根据同名漫画改编的一个动画作品《理想禁区》呢，也是正式和大家见面了啊。我今天也是看了一下，也是非常的好看，是中日两国同步的进行播出。那么一上线呢，就是很高的播出量，当然有很高的讨论度， 有很高的话题度，而且这个作品是由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小伙伴来担纲主力配音的。那我们今天兰陵和小秋做客直播间嘛，其实兰陵就是为剧中的男主李想来配音， 对， 而小秋呢是为剧中的女主罗芝这个角色来配音的。 对， 而且就除了兰陵和小秋之外，还有一位嘉宾没有到场啊，就我们的滕老师。滕老师其实也是在剧中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叫做孟进来， 对，一个亦正亦邪的角色。 没错。那今天这期节目嘞，咱们就来和兰陵和小秋聊一聊这个理想禁区配音创作的幕后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弹幕来和我们交流。 当然我们的这个漫游嗨翻天的这个 QQ 的应援群已经成立了，大家一定要添加我们哈，这个数字念得太顺了，56755-6693 56755-6693，赶紧没有加入的赶快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之中，一起来讨论起来吧。 没错，那现在 56755-6693 56755-6693，赶紧没有加入的赶快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之中，一起来讨论起来吧。 没错，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2，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优，侦探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现在已经不臃肿了啊，因为刚才兰陵说了我一句，他说这个就是刚才的穿法是80年代日本就是音录师的那种穿法， 音像监督啊，就是在录音棚里边 一个职位呢。 对，那是很厉害的职位，是整个录音棚里边的协调。对，很 职位很厉害，但是我实在是太热了，我受不了啊， 主要是因为太热了 啊。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我们的兰陵还有我们的知秋，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 其实那个大家不知道看《理想禁区》对男主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然后 怂，那叫不知道怂叫从心。由内而外的怂，从心。 所以就是给这个角色录音，也一定要由内而外把自己的气质带进去，对吗？ 从心，这是 下 套。 在棚外这个听了兰陵录音的全部过程， 感觉 是 感觉从心，很从心， 感觉从心。 第一集，我们要把这个定语加上第一集，因为这个角色就是他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嘛。因为理想禁区，如果看过的小伙伴就知道，是男主人公在刚进入这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他是很弱气的，他是一个很懵的状态。然后他平常的这个平常的性格也是一个比较怂啊，弱，也不光说是怂，因为在更新的第4集，他又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做了很傻的事儿，倒不是说他比较天真，比较幼稚，就刚开始的时候，对，性格使然， 骨子里还是有一股就是不服输的劲头。 可以这么说，对。但是刚开始在前阶段，他的能力还不足以支持他这种不服输的劲头，然后一点点发展到最后才会有一些转变。 其实这部作品上线之后，也有很多小伙伴评价《理想禁区》，说它是一部反套路的作品，不光是从这个故事的背景设定，包括人物的性格和剧情方面，都是和我们之前看到的很多作品就是很不一样，不按常理出牌， 猜不到的，对，有些反转。 对， 对，所以让我们的小秋和兰陵大概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理想禁区》它的这个故事背景设定是怎么样的，好不好？ 背景设定的话，它是一个架空世界，它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在这个虚构里边呢，网瘾是一种病，对，它是 网瘾是一种病毒，对，会使感染的人呢会沉迷于网络， 不能自拔。 对，不是说像生活中的使用网络沉迷网络，而是真的就是说没有网络不行，就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的理想是一个重度网瘾患者，主角理想是一个重度网瘾患者，然后他被他的母亲迷晕了之后强制送入了这个治病地方，就是所谓的戒网瘾学校。然后在这个学校里呢，他就展开了一系列，因为那个地方在这个故事的设定里是一个特别黑暗的地方，动不动就是体罚学生啊，体罚他们的病人，对，可以这么说， 对， 然后也吃不好，然后就是各方面条件特别苦，然后还会 欺负你， 对对对，会有这样的设定。然后理想就是作为一个很普通很单纯的少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你说的怂，就正常的少年进去之后都会这样。 对， 就是没有什么，他为什么说反套路呢？就是说没有主角光环。对，没有什么，比如说别的角色主角上来，要么特别聪明， 自带 BGM 上场， 对，自带 BGM 上来，咚， 打着光， 对，就特别厉害就上来了。然后理想上来就开始哭， 弱弱的。 而且我觉得他一开始出现那种种种的不适应，可能也和他之前长期处在网吧这种网络环境有关。 对，他没有什么适应能力，就是别人的主角很厉害，然后我们的主角上来就很废材。很废柴，就是。 而且你会发现，他刚刚进学校的时候，他甚至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觉得我是不是去了， 就是实真实的网络的世界。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那一般主角大家都知道，要么就是有些特点嘛。反正到现在为止，他没出现什么，没出现什么正面个性。 有的。其实我们弹幕当中说理想还是有一个优点，就是他有一项特长，体育方面的，就是 啊，这个是在后期。你怎么给人剧透了？ 没有啊， 突然就给人剧透了， 人都知道了吧？ 对，这还好，因为知道人很多。不，因为这个特点是作为伏笔的，后来他崛起的。类似于一种工具来帮助他崛起，然后女主就更不一样了。一般的女主嘛，要么就是娇滴滴的，要么就是比较对，但是这个女主跟 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让小秋给大家讲 一个，她是一个比较，就是看上去还是比较冷酷、比较冷冰冰的这么一个形象吧。然后呢，但是其实你能够慢慢的看出来，她还是。如果故事发展到了某一个节点的话，他还是会选择善良的那一个选项。我觉得可能他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 其实我就目前上线了4集，然后我从这个剧情来看，就是女主真的是感觉和这个地方是格格不入的。 对， 其实有一点点背景的透露，就是理想认为罗芝，你居然会在这里，这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你不是一个尖子生吗？ 对， 而我们这个学校其实收纳的更多的是比如说有网瘾 少年， 对，就是加引号的问题少年吧。 对， 其实每个人都是有自己苦衷的了。 对 对对对， 但是罗芝好像就感觉 对，这也是一个伏笔。因为如果说这部角色的话，女主可能她的背景故事要比男主多得多，女主经历的要比男主多得多。 兰陵啊，兰陵，你说说理想这个角色啊，既从心又没有什么这个内心深处。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为什么理想这个男主变成了这 个 样子， 男主 他居然是男主，哎，就是先抑后扬，抑得太过分了。 但理想的就是比较平易近人的设定，也容易让大家有一种 比较贴近生活吧， 对， 比较贴近生活， 代入感很强。 可以看到前期越弱，后期在转变的时候就会得到就越大的冲击嘛。其实这个角色我当时为什么很激动呢，是让他以后，因为我觉得这是天意。 既然说到试音了，那两位是怎么试上各自的这个主角的角色的呢？ 我的话，其实这个角色这个作品是我第一个试上的作品，包括什么大护法灵气其实在后面，只不过他们先上而已。 我怎么记得上次在说那个小江的时候，你就说这个是很早的一 个，那个是因为那个 第一个重要角色。 对， 不 是，什么意思？ 不重要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第一个大护法是没试音的，那个时候那个小江 红了， 小江是没有试音的，是直接分配给我的，直接说老师说觉得因为没有 一张白纸， 没有再符合气质的那种角色了，就导演觉得有的时候导演会觉得你特别合适，直接拍板了，然后但是网瘾禁区是我实打实第一个试的，第一次参加这么重要的角色试音，然后第一次试上的， 也就是通过竞争。 对对对对，而且男主叫李想，我的乳名也叫李想，就是我的小名跟男主是音是相似的，他是黎明的黎嘛，我是木子里的李，想都是一样的。对，然后像女主就比较厉害了。 哇，那小秋给我们讲一讲怎么世上的罗织这个角色好不好？ 可能是我本身就是自带着一种就是比较怎么说， 有生人勿近 生人勿近的气息。 但是小秋拍出来的写真都特别的甜， 是 就属于那种特别可爱的美少女的 感觉。但是其实配演员很多都是脸和声音对不上号的，挺多的。 哎，其实要是说业内的老师对你的声音评价会有一个大概的，就是小秋你适合配什么什么样的类型，会给你一个标签吗？还是需要自己在不同的作品当中自己找感觉这样的？ 我觉得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让你各方面都去尝试，但是可能比较突出的一个点就是和其他人相比的话可能会比较冷酷啊，这种类型的角色会多一些，然后其他的其实也都是会尝试的。 所以俗称叫大号嗓子是不是？ 不是啦， 也并没有很大，可能我这样算是个中号吧。 他的话可能现在主要是我们那边什么清冷冷酷冷酷无情铁面无情的女性代表角色。 是不是一般御姐的角色也会让小秋来试 也会试一下？ 不是太大的话其实都可以， 但是他没有太大的号，他号不大，就是他天生 酷帅。 对，冷酷帅天生适合这种角色。 所以大家在听这种剧里面的声音，然后再看到我们的声优本人，会有一种反 差感 的感觉。 对 对对对， 可能来临自身这种反差感稍微的少一点。 等一下等一下，还是很多的哈，我跟理想反差还是很高的，还是很高的。 那比如说兰陵去试理想和你的名字就是正好是恰巧是一个有关系吗？ 我觉得没有，导演怎么可能看出这个？动画导演和配音导演不会因为你名字一样就给你多机会的。 我说你去试这个角色嘛，就是我就看上这个角色了，我要竞争一下，因为这个角色感觉和我挺有缘的感觉。 没有，因为当时是因为这个角色是少年，我是刚到那年是2015年的现在这个时间。 那年你还是少年。 那年我还是少年，现在已经老了。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特别声音特别嫩，比现在嫩多了。然后还是刚到的嘛，然后导演觉得可能想给我一次机会，然后没想到我就试上了。 哇，很幸运。 对对对， 当然我觉得幸运跟我们兰陵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对吗？ 对 这个毋庸置疑了，这个是 全部吹了起来。 那小秋等于是配音导演觉得你本身就很适合这个角色，然后就 让我试了一下。其实一开始录第一集的时候还是调整了挺长时间的。 怎么个调整法呢？在声线上怎么去塑造？ 对，就是可能不会特别去要求你的声线多冷多怎么样，因为罗织毕竟还是个高中生。 对， 他初中的时候还是一个比较 阳光 比较阳光天真活泼的那种孩子，然后经过几年的时间变成这样。 所以说岁月 的力量，对，又不能够特别的冷酷因为毕竟还是个孩子。然后他的这些变化 所以这个感觉还是很难拿捏的。就她本身是一个少女，就是她的年龄决定了你不可能去用老气横秋的声线去演绎她。 对， 但是她本身又有着和自己外表不相称的那种， 她的心理年龄可能会比较成熟一些。 还有一些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过的经历，这些的话就是越内心是越难配的。像理想的话就那么怂，就还比较好录。 其实我们现在在误导大家，我们总说男主比较童心但是后面 对， 就 后面 肯定是有反转有崛起的。 对， 大家看着的时候就知道，反正最精彩的那一段我已经录过了，录的也很爽，然后看作画也不错，应该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吧，如果大家能追到那一集的话。 而且从目前的剧情发展来看，就总感觉男主理想和女主罗织是处在一个相爱相杀的状态。那不知道你们在进棚录音的时候，两个人在演绎对手戏的时候有没有 什 么有意思的？ 哇，我是觉得这部影片男主和女主最后如果在一起了的话真是太神奇了 这是来自声优的吐槽吗？ 对啊，因为最开始的时候男主拖累女主，然后关禁闭啊什么的受罚啊什么的，就完全好奇怪好可怕啊。对，然后 女主最常对男主说的那句话，你给大家演示一下。 废物，理想，你这个废物。 这是女主对最常可以统计一下，真的可以统计一下最常对理想说的一句话，这个废物。就是这样，他们两个人最后走在一起，已经不是单纯的相爱相杀了，就是因为后面的那个展开很神，所谓的神展开，才能让即使在前面男主造成这样的后果之后，有后面的故事，然后还可以在一起。哎，不一定在一起，对，不一定在一起，因为最后一集 没有录完呢。 对，最后一集我还不知道，我还不知道 最终的第一季的大结局是什么样子，大家还不得 还都不知道，因为其实是做过改编的，是做过，因为原著是比较长嘛，然后这一集12集做一个句号的话，是做了一些改变的，可能后面剧情我是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对，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弹幕当中，大家说其实少年的角色还都蛮适合兰陵的。 对啊，我现在就好像除了少年别的就太嫩，录得比较费劲。 那兰陵有没有挑战过除了少年之外的 角色？我除了少年， 就是、中年或者是 中年没有，我现在除了少年就录一些特型角色。 特型角色 比如这样的哦，你好， 不太属于地球， 对，不太属于地，不是人这种生物的角色。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要么调很高的，很娘的，张彤，就这样，然后 做出演，就给你盖个戳。 对对对，然后还有的话，最大号的应该是唐家三少，你们知道吗？他写过一本书，叫那个《斗罗大陆》嘛，就是一个比较出名的网络文学，然后做的动态漫画。我录里边主角的大师兄，录贝贝，就是一个暖男的形象，那就算是我录过比较浩大的正式角色了。对， 那录起来会不会感觉就会稍微难调整一些呢？ 对，因为说实话，我不是属于那种声线变化丰富的演员，至少现阶段，对，还在新人阶段，就天生的声域不宽。啊，我只有这几种，要么就特别年轻，要么特别哑。然后录那个的时候，就是多在语言气质上寻找一些大师兄那种暖男的感觉，就在声音上稍微压一下，因为也老不太多了。对， 其实说到就是声优演绎各种角色，我记得小秋好像在《机甲大师》里面是不是也有配吗？ 不是机甲大师，是那个女生宿舍。 哦，女生宿舍， 女生宿舍里的素姐，她可能也是一个会比较偏大的，咱们俗称就是 大号吧， 绿茶一个白莲花，然后她是一个就是特别 比较挑战你。这种自己戏路的一个角色了。 其实这种都还好，因为你看像棚里那些一提到这种白莲花绿茶婊啊，就是大家其实都可擅长了，就经常 为什么 在棚里 是一个怎样的工作室啊？请问 没有 要拼演员的自我修养。 对，因为 得脸皮厚。像每次录那个有时候录网剧的一些杂的时候，经常会有什么青楼啊这种戏份，然后喊一声啊，这个场景是个青楼， 常来呀， 大爷，我们就来了。 对， 一群人进来了。 对，因为其实真正配音中这种外放的是好录的，比如你喊啊，比如说外录其实哎呀，这种都是比较好配的。真正比较难的是那种走心的内心的，是这种是比较难表现的。 细微的变化。 还有那种想的和说的不一样的角色也很难。比如说罗织，有的时候他会他心里是想帮理想的，但是嘴上可能非常嫌弃他。但是 属于口， 对，就是刀子嘴豆， 还可以啊，你居然会说用这种词。 是的，那刚跟我们的小秋和兰陵聊了很多哈。那在下半场的内容里面，我们会继续就《理想禁区》这部作品跟大家做一个探讨。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凭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好，我是张彤。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我们的知秋还有兰陵，再次欢迎二位。 欢迎 Hello 欢迎 大家好，我是漫游观察员。为什么要观察员？你来， 好尴尬呀！你刚介绍完之后， 没有，我应该 反应， 我应该正常的 语气，突然 跟正常的自我介绍一下，对不对？ 嗯，你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 声优李兰陵，对大家好。 以后兰陵出席活动的时候要这样介绍自己：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声音演员，北京电台漫游嗨翻天。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漫游嗨翻天，漫 游观 察员李兰陵。以后我坐嘉宾位的时候不要打李兰陵，给我打观察员，不要带那个儿化音的。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们记得嘱咐那个导播老师。 我开玩笑，开玩笑，不要认真。 你的字幕就改成了观察员， 不要这么认真。 我觉得可以把名字打在脸上，对，这样的话更好一些。 哇，你这个好 狠的心啊，张彤！ 对啊，我是四号，我要升一号。 那你的名字以后就是漫游观察员一。 对，我以后要就是这个杀出一片血路。 说正经的哈，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要聊一聊，就是《理想禁区》这部作品嘛。 对。 那不知道我们的小秋和兰陵录完这部作品，或者说现在还没有录完哈，就录了这么多集，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最大的感受、啊、 可以聊聊对角色的一些印象，或者对剧情的一些感受都可以的。 最大的印象，我觉得就这个片 最大的感受， 其实槽点很多的， 槽点很多的。 对对对对对，就很多很神奇的地方。对，就比如说男主的人设啊，男主的这个行事风格啊，还有画这个动画片节奏的转变啊。比如说那个第一集啊，还上一秒还在跳楼，然后孟俊出现了，下一秒就开始变得开始开启了赛车， 我要当你的主人了， 开启了赛车，对对，开始开车，就这就很奇怪，但是莫名的还有点带感，对，如果这种片就是比较天马行空吧，对， 那小秋呢？ 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在配音上还是比较难吧， 比较难。 对，我觉得是比较难把握的。因为他一开始，他是一个他的这个职位是学生会的主席，但是他身边并没有很多的这个小喽啰什么的。他是随着剧情的发展，到了后面才开始交了一些朋友。这个之后，动画的内容会有，然后。可能那个时候对理想也有一些改观，后面是有的。 对， 就是还是会有一个情感的变化过程，就是不可能说一开始一直特别嫌弃你这个废物，你这个废物，然后最后合家欢了， 感情基调。 他他其实会去包庇理想，因为第一集前面的时候开始，因为理想刚来，他不懂规矩，就一直顶撞教官，但是罗志会去帮他，就是。 但用帮得住的那个方式还是比较残忍的， 比较残忍的，就是一开始去打他，但是其实心里并不这么想。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难处理的。 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心地善良。但是到了后期，其实他这里边是很多起承转合的，不只是说，比如说我帮他一次，他会内心怎样对我感激，然后帮助我，然后就会怎么样。因为其实我在这个片子里前，我不止一次伤害了女主的心，对，不止一次做了傻事，然后直到最后，他们的关系就已经有一点， 罗志已经有点不太想理他了，就不想搭理这个人了，然后才后来才因为别的什么事儿啊，然后理想才发生了最终真正的改变。 是罗志他自己内心其实是比较坚定的，他一直都有自己的目标， 对，一直都有自己的目标， 不管是做什么事情， 就是目的性还是比较明确的， 对，目的性很强，目的性非常强， 也知道自己要什么， 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要什么。 天真烂漫的少女变成了这种学会使用各种这个工具和手段去达到自己目的的女孩，但是内心还保存着温柔和善良，就特别矛盾的一个， 总结得非常 矛盾体，对。 其实要想知道我们小秋和兰陵对自己所配的人物角色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也准备了一小段声优的应援视频，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是李兰玲，在理想禁区里呢为男主理想配音。其实说起这个作品啊，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这是我第一个试上的男主角，虽然他上线很晚，当时记得里边有一句印象深刻的台词啊，就是他刚被抓入这个设施的时候说的一句话，我一定要逃走，我会死在这里的。对，因为这个角色前期就是一个特别弱，但是后期会慢慢随着他的成长，他的故事，他的经历变得强大起来，我觉得这可以说是一个热血番。而且我跟这个作品的渊源不止如此啊，我的名字啊，我的小名也叫做理想啊，男主角也叫做理想，虽然性格上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名字上一样，我觉得挺有缘分的。这是一部很好看的热血漫，10月10日上线，希望大家能和我一起看，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叶知秋，在理想禁区当中为罗织这个角色配音。罗织这个角色呢，我觉得她是一个比较外冷内热的女孩子吧，然后她和剧中的男主理想也是一个相爱相杀的状态。她在剧中对理想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记得是理想你这个废物。那么这部剧呢，我觉得是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既有友情也有亲情也有爱情，所以非常值得一看哟。那这部片子呢在10月10日就要上线了，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在10月10日一起来看这部片子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腾鑫，在动画理想禁区中为梦境这个角色配音。理想禁区这部动画呢，在我看来是一部非常正能量的动画。它通过了这个比较夸张搞笑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手法，将不同的性格的角色啊置入到剧情当中，描写了他们在逆境中发现自我进而成就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主人公呢看起来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弱小比较胆怯呢，但是呢他们却能燃起热情，唤醒潜力，然后通过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奋斗，最后将绝望转化为希望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在剧中有代表性的台词呢是这样，我你主人的名字叫做梦境。理想禁区10月10日就要开播了，希望大家能够收看，多多支持哟。 好的，我们刚刚看了一段视频啊，三位我们的主要的声音演员也是对自己的角色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怎么说，三位都有突破，都有一定的进步，我觉得可能跟很多的其他的角色相比来说，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怎么说诚意满满的作品。 对，其实说白了，你没发现三个人在评论男主的时候意见都非常的相似，比较弱小。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部片的男主他就是有点类似于，我觉得这个片有点像好想急死你，就是说男主为什么还不崛起，男主为什么还不觉醒，男主为什么还不大杀四方，然后一点一点等到那一集嘛，然后有一种这个转折的快感。 其实从作品上线，是不是兰陵也经常会收到这样的私信或者小伙伴的询问，说到底什么时候男主才可以强大起来， 什么时候强大起来。 当然告诉大家不要着急嘛，就是总要有一个过程，在最后翻盘的时候你才会觉得， 而且他不可能，如果说这个主 角最开始设定成这样，他不可能一下子就会转折到一个什么样的心态的。 嗯， 比如说我们最近更新的第四集，他首先认清了自己的位置，然后加入了孟进的阵营为他服务，这是第一个转变。然后后续还有一到两次的改变才能最终形成他的性格，然后最终才能帮助怎样怎样逃出这个地方啊，还是毁灭这个地方啊，都是有原因的，他不可能一下子就过来。 有很多个小转折变成一个大转折。 嗯， 对， 其实第四集算是出现了一个小转折， 对，第一次小转折， 男主主动加入了某一方的阵营。 对， 虽然表面上他的这个选择让他看起来更加的从心了，但是呢，这是为后面的变强大而努力 做铺垫。 其实我刚才看了就是两位对角色的一个感受之后，我比较深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理想还算是比较幸福的人。虽然他在学校里面受到了一些不太公正的待遇，或者说受到了一些伤害，但是起码他的心里是没有特别多的负担的。 我觉得也不光可以这么说， 就是罗芝，他就属于 对，因为 心理负担很重，心理包袱很重，就总感觉说话的时候也会一直给人一种很压抑的感觉。 心理事儿 就是你会想他到底是经历了什么，他心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如果这么相比的话，是罗芝的内心世界比较丰富，然后理想比较傻，比较白。对， 太顺利了吧？可能是因为。 因为你看，就比如说，现实生活中一个特别喜欢网络的一个男孩子， 嗯， 然后他实在是离不开网络了，那没办法，他的家长要给他强制的去戒一戒这个网络，戒一戒网瘾， 对， 所以其实他就属于一开始被迫的接受，然后从被迫的接受到 这个角色很简单， 嗯， 就没什么太多的内心层次的变化， 嗯， 但是罗芝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个缺点。 其实我觉得大家一定很着急，就是罗芝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这个也会在中后期跟大家交代，是不是？ 对，嗯，这个就要让大家期待一下了。 所以大家要 今天始终信奉着一个不剧透坚决不剧透的一个原则。 对，是上回谁说了剧透胖时间来着？ 啊，不是我，是不是上次咱们我在做观察员的时候，那个血色苍穹剧组 嗯，我们也没有剧透嘛。 对对，所以他们说剧透胖时间，所以不要剧透。 对，大家要慢慢等待，然后这个好饭不怕晚， 没错， 酒香不怕巷子深，所以大家也慢慢去这个看这个剧情，一定会能从中就是看到自己特别想看的那种翻盘的感觉。 对，可以，一定会有的。 是的，其实大家在配完音出来之后，看到这个片子成片出来和自己当时在进棚录音的时候感受有什么不同吗？ 嗯。 挺不同的， 嗯， 因为我们录的时候动画都是那个看分镜嘛， 嗯， 分镜的时候画的都是一个很简单的草图， 嗯， 然后自己去想去看原作， 嗯， 去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嗯 嗯，比如说你看罗芝前期的时候，他是一个天真烂漫的人的时候，你回去翻翻自己就是毕业照的相册啊什么的，觉得都是一种事前的准备吧。 就是自己还要看一看自己当时在高中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 感觉， 叫着感觉， 那我就找不到了，因为我不像理想那样时刻为自己洗白。 其实我不知道啊，就是兰陵会不会也很喜欢就上网，就有没有那个阶段，就是在大概十几岁的时候非常喜欢游戏， 啊， 非常喜欢上网， 有啊，我 甚至觉得自己离不开网络的那个阶段。 离不开网络倒没有，但我确实也当过一段时间网瘾少年， 嗯， 天天打游戏，那种，嗯， 那后来是怎么样慢慢从这个 后来其实主要是最开始天天打，家里老管， 嗯， 啊，不让我打，我总想打，嗯，后来家里不管了，就是我已经那个有工作了什么的，家里不管了，随便打了，打着打着就腻了， 打烦了， 就没意思了。 属于主动出坑的那种类型。 对，因为其实如果就算是再叛逆的少年吧，你放着他玩，过两年撑死了，他也就这样 腻了。 对对对，就玩腻了。因为现实社会，现实并不可能像那个这部作品里这样嘛。对。 嗯，我们说《理想禁区》是一部这个虚构的故事， 嗯， 但是它又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发展到今天，真的是网络非常的便捷，非常的发达。 没错， 我相信就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来说，我们很难做到一周完全不接触网络，好像 原始人的感觉， 感觉是 做起来比较困难的 倒退几十年 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在青春期，在这种高中阶段，有很多同学他会去喜欢接触网络或者喜欢玩网络游戏，也许是很多孩子都要经历的一个 过程，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 所以也就是需要我们去 合理的 引 导 疏导是比较重要的。 我不知道张彤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呢？ 我不是网瘾少年，我还是一个挺好的好孩子的，对，我是有度的，对，我学习比较有度，然后学习比较有度， 对，就大部分时间都在玩，现在还依然是网瘾少年。 我现在就是离不开网络了。就当时我觉得其实大家适当的玩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发泄的窗口吧，也是跟朋友之间进行接触的一个窗口。但是如果过的话，我是会玩吐的那种人，玩一些游戏我会玩吐， 就属于对3D晕吗？还是玩吐？ 是，我会就玩吐，自己觉得很没意思了，然后就放弃了。 对，我也很少有一款游戏或者怎样会就是一直玩不会腻，我不会上瘾，我经常就会玩着玩就没意思了。而且现在的互联网主要是应用于生活中， 对， 它是离不开的这么一个状态。对， 更多的是被我们用作社交的这种用处。我觉得小秋应该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吧。 对，我是一直都没有的。 哇，他说有的话就反差了。 等一下我可以 啊，什么？ 他是网瘾少女？ 我不是。 他打游戏？ 我不是。 他 好想听。 玩什么？我并没有沉迷。 他打游戏就很厉害的，就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要联系小秋。对。 那最近很火的《绝地求生》，不知道小秋有没有玩？ 他没有吧？他最厉害的是不跟潮流，我只玩我喜欢的，我只找我喜欢的游戏玩。别人觉得好玩，我不觉得好玩。有时候我们想联系他，比如工作联系啊，找他有什么事儿的时候，经常发现微信不回，电话不接，打游戏 吗？打游戏， 一 定是这样。 不要打扰我。 你们不要就给人家这样扣帽子呀， 是吧？ 其实并没有啦，因为你像以前的话，你那个游戏玩多了总是会腻的，然后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玩着玩着就觉得没意思。 怎么感觉你们三个都战战兢兢的？我不是，我没有啊。 再换一款新 的，我不是。 再换一款新的游戏吧。 没有，他反而 就是乖孩子，爸妈都看着呢。 对，但是最新的《刺客信条》他有买啊，他最近刚买，对对对。 那小秋喜欢玩的游戏还是什么类型比较多一些？ 主机上面的游戏吧。 PS 啊， 对，他 这个人也是网瘾，他最近买了那个任天堂的那个 Switch。 你们两个要这样互相说， 真实都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节目的最后8分钟，就是你们两个说，你前天买了什么什么，你上了什么什么，互相揭短。 对，因为我们最开始认识的时候。后来最开始来北斗这边的时候，聊起就会 相识于网络啊， 对，相识于网络， 没错， 对，因为我们认识4-5年了，在网配期间认识的，就已经认识了。后来发现两人都喜欢玩游戏，就互相换着玩， 志同道合， 对对对， 发现了共同的人生爱好。 网瘾少年少女，然后录了一个片叫《理想禁区戒网》， 教大家如何戒， 感同身受。 没有了， 之后发现网瘾更重了。 其实我觉得刚刚提到的就是现在我们的这种网络更多的用于社交，确实是很对。你比如说啊，有很多家长是为孩子沉迷于网络不能自拔是非常忧心非常焦急的，但是现在有很多家长朋友随着这个4G网络的普及， 对，也开始沉迷 网络，我们的爸爸甚至是我们的爷爷奶奶辈儿，他们也会就是刷朋友圈刷得很开心。 好吧， 我的姥姥姥爷他们是用微信的，他们有老年夕阳群的， 而且你 每天在群里约扭大秧歌，这都是真的。 就是妈妈爸爸妈妈辈他们玩微信甚至比我们要更加开心，更能享受其中的快乐。 对呀，就 对， 就是整天早上起来6点6-7点钟，一个阿姨转发给我妈一个养生的一个链接，然后我妈一会儿就会转过去一个同样的养生的链接。 我妈妈今天刚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叫做什么？现在不吃蔬菜，什么没关系，你不吃10年试试。 我就是， 然后下面就是各种不吃蔬菜。 我妈已经放弃给我发这些东西了。 我妈就说怎么熬夜，熬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哦，对， 我不 能 是 这样的。 我说啊，这亲妈真是亲妈， 满满的母爱在里面。 是， 虽然我们很多时候看了以后都是不屑 一顾，嫌弃的删除， 但是 删除， 因为很多微信公众号下面其实都是广告， 对呀， 就是他跟你讲吃蔬菜水果的好处，但是后面其实是某某冰箱的保鲜性能非常好，可以让你的蔬菜 有的是这样的，有的是这样，但也有纯看阅读量的， 对 对 对，其实网瘾的话，现在。 原来说打游戏什么不好不好，但是现在很多大学都有专门的打游戏专业， 电竞专业 、啊、 咱们学校不是今年 对，而今年的新的电竞解说业中传的新专业， 对、 啊，这已经渐渐 很难考 上 那个专业， 走上正轨了。对，慢慢走上正轨，已经不能把这个游戏给它妖魔化，说怎样打这个就不好不好，对，不是这样的时代。 所以就凡事都有度， 对， 就送给大家一句话，叫做“适度游戏易脑，沉迷游戏伤身”。 哟呵，这词拽的，来鼓掌， 正式了起来。 小美有文化了。 这个节目里可能不止三四次的说一话，凡是做到游戏的选题最后的一句话都 是 善意的提醒，对 对， 但是就是一定是注意度的，因为过度的话我们见过太多反面的例子，就是过度的话会失去自己生活的本来就是追求乐趣放松的本质了，已经就是变质了嘛， 对 不对？这也是可取的，对，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会管我们也是为我们好，这个我们确实是也可能年轻的时候会比较叛逆一些，不理解一些，会觉得这是我的自由， 真多， 哟，这是有感而发吧？ 内在语嘛，对吧？ 也要建议爸爸妈妈们要学会这种管孩子、教育孩子的方法、方式，要去引导他，而不是强硬的禁止，这样反倒会引起青少年这个心理的很强的叛逆心， 叛逆感， 到时候会越来越麻烦。 是的，网络其实还不只能玩游戏，还能看我们漫游嗨翻天。 感动的老泪纵横， 强， 我们小秋被封为漫游观察员五号， 一号位置给他了。 我刚想说把四号让给他，结果一号都让出来了。哇，今天哇， 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们知道就是理想禁区也是同时采用了中日文、中文版、日文版同时播出的这样一个模式，然后也算是中日的声优。出现了一个正面的 PK 加引号的 PK， 对，因为其实这样的肯定也会有人去对比比较了， 有压力吗？ 压力倒是没有，因为是这样的，总说 这个片是我们的主场， 没有了，因为总说很多年以前总说中文不好啊，日文好，是因为他们先听了日文的，先入为主，而且现在的配音的这个方式方案已经改变了，而且现在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先听了中文再听日文的话，会觉得日文有点奇怪。 那我们先看看日语的声优、日文的声优他们怎么说，好不好？ 好， 一起去看一下。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安西千佳です。はい、そうですね、アフレコまだ始まったばかりで、そんなに全貌は演じている私たちも、全て知っているわけじゃ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なかなか日本では馴染みのない環境でのお話になっていまして、いつもアフレコの形もですね、もうすでにリハブイっていう、私たちがいつも声を当てる素材が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こにもすでに中国の方のお芝居が載っている状態でいつも撮らせていただいていて、半分吹き替えのような形でいつもそちらの中国の方の音源を聞きながら、お芝居を乗っけていくっていう形なので、自分が思ってもいないというか、ちょっと感性が あちら中国の方の感性を譲ってもらって、その声をお芝居を乗せていく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新鮮で、その あまり馴染みのない環境でも気持ちがちゃんと、しおりに感情移入できる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の音声のおかげだなっていつも思っていて、オンエアが始まってどのような形なのか私もすごく見るのが楽しみです。はい、私演じるしおりはですね、すごく重いものだったり辛いものを心に抱えていて、それを隠して皆と接しているので、最初すごく冷酷といいますか冷たい印象を、皆さん受け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真の部分はきっと人を思っていたりだとか優しい気持ちだったり、いろんなそのポジティブな感情があるからこそ、もう辛い思いをしたくないとか、いろんな感情でそういう本来の自分を閉じ込めてる子なので、まだその閉じ込めた部分しか演じていないので、今の現段階ではこれから彼女がどのように響きだったり芯と接していくことによって、本来の彼女を見せてくれ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が楽しみにしながら演じている最中です。 刚刚听到的是这个日本版的我们这个 罗织的这个角色。 嗯，没错，其实刚才我们放的是日语听力十级考题哈，播放完了之后给大家大概讲一下刚才我们的这个声优说了什么。他说因为先是有中文版的配音，他们其实在配日文版的时候会参考我们小秋兰陵这一版的配音去进行日文的演绎。同时呢，就是他也会觉得好像这个故事其实背景很难说是发生在日本的这个社会的环境下，所以其实他们对其中的一些桥段、一些故事剧情的设计也不会是特别的清楚，所以其实也会参考我们中文声优的这种情感的演绎来去找感觉的，是不是？ 对，一般的话都会是这样，包括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灵气》啊，《一人之下》都是有日文版的，主要因为中文版这边毕竟是本土文化嘛，然后到了日本那边，可能大部分还是要参考一下中文这边的表达方式，可能因为中文这边在故乡发生的故事抓的感觉比较准吧，都会有参考。对，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就声优之间互相学习的过程。 嗯，对，肯定是这样的。 就比如我们在配一些国语版的，就是日文的作品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去参考人家的那种配音去找一找感觉？ 对对对，一定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在切磋当中，可能大家的这个配音的技巧会有一个非常迅速的提高。 对对，会有一个交流吧，就像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也是看日本动漫长大的话。对对， 但希望我们以后的中文配音会越做越好， 会越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现在已经走出国门了。 是已经走向世界了吧。 对， 成为标杆， 非常棒，非常棒。 是的。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这个北斗企鹅工作室小伙伴们担纲主力配音的理想禁区。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兰陵和小秋做客直播间，谢谢二位，辛苦啦， 谢谢大家， 辛苦 啦。 如果大家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在这个 B 站上的漫游嗨翻天的官方账号，当然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建立了，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就是56755-6693，欢迎大家多多加入起来。 是的，然后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再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晚上的节目，明天晚上我们请了三位手账大神，我们要现场来给大家教学手账的拼贴。其实本来我也想那个啥一下，但是由于有一点意外的小状况。然后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在用各类刀具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 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就明天不献丑了，把我们的舞台交给三位手账大神，大家可以锁定收听收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张彤，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